何君堯十月底被母校英国安格里阿鲁斯金大学撤销他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校方当时表示，拥有该校名誉学位的人士需要作为该校学生、救生、职员以及该校所服务社群的榜样。校方话，何君堯的言行越来越令人关注，经过调查之后，校方决定撤回何君堯名誉博士学位。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午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3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475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53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79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7.3升4.9，腾讯控股335.4升5.4，小米集团9.3升2.3，友邦保险77.5跌5仙，瑞星科技61.75升4.9，顺宇光学科技139升7.8，美团点评103.4升1.2，银河娱乐52.05系升1，中国平安90.1升8毫，建设银行6.28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306，瑞士法郎7.927，澳元5.356，加元5.938，新西兰元5.135，欧元8.6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4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377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04美元，卖出147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跟住华润大厦第三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咁而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另外现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御花园。大坑道落山去摩顿台方向，车龙就排到近丽德村。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现在龙尾去到英皇道近康福台。而在九龙方面，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咁而家近住白雀街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中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之后提翻大家啦，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咁而家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因为大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们心中的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二啊，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啊， 系今日新收到一首嘅派台歌， 系啊，嚟自雷同义友嘅最新嘅呢一首叫做《路径》嘅作品， 系。 咁我记得咧，即系都系今个星期嘅，咁我哋港台有歌会噶嘛，即系有唔同嘅音乐团体会嚟介绍佢哋最新嘅作品啊，咁其实我好少参加嘅，咁我一次嚟一次去参加嘅时候咧，真系好好彩，就系听到雷同义友介绍佢哋呢一首作品。系啦， 咁我听得出你好似讲饭话，咁真系好好齐。 老板听紧嘅，唔好炒台。 老板听紧你就唔好话，成日开唔到啦。 嗱，我开唔到，即系因为咧个节目个时间都啲尴尬咁啊。好啦，咁发生咩事呢？我真系印象好深刻嘅。虽然我去嘅歌会次数唔系多，但系呢个歌会咧，我真系到死都嗰日都会记得嘅。因为咧，作曲填词都系千桐啦。千桐讲咗两句之后咧，佢就开始喊啦。 咩事啊？ 嗱，话说咩事咧？咁其实大家间可以听到首歌，咁、首歌就系讲其实喺呢个城市当中啦，即系有一啲嘢，佢比喻系年青人咁样样，好想揾到一啲路径，即系自己应该行路嘅嗰个方向系点样啦。但系你发现系啊，个城市好大啊，好发达啊咁样，但系佢哋可能有啲人系连翻屋企嘅嗰条路嘅路径都揾唔到咁样。咁、一讲嘅时候就即系勾起佢一啲伤心事啦，咁样啦。咁你见到佢细妹企隔篱啦，即系公司宣传员企隔篱啦，就望住佢喊啦，跟住一位人就望住佢喊啦咁样。跟住我同佢讲话，我好少嚟歌会，你唔好吓我得唔得？ 然之后听到呢个电台嘅节目主持讲人哋喊嘅时候好伤感嘅嘢，佢就攞嚟笑啦。 唔系啊，我都喊紧噶，哎呀，听歌啦。 小的我如尘埃到处飘飘啊。 飘飘啊飘飘啊飘到何方？原来天空那样宽广，也无处可飞。原来抛弃展翅，我也只留在原地。没远方，也没有一个比我能承载着我所有幻想与寄望。人海中拼命呼喊，有谁会听听？渴望找到指引，在梦里。狂的心，风若大海浮萍，漂泊不定，只盼望天会晴，找到归家的路径。天空那样宽广，也无处可飞。原来百亿千次，我也只留在原地。没远方，也没有一个比我能承载着我所有幻想。 来自未来的蔡音， 我心已死，一千次慰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总刺痛麻痹。我自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失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 义文今次嘅作品咧就系关于爱情嘅，但系对象唔系普通人，而系 OS 电脑操作系统。呢、這个灵感正正就系嚟自电影《捉不到的他》入边嘅剧情。作曲冯咏琪，填词于日瑶，编曲 Perry Lau， 监制于日瑶、冯咏琪、林义文，加上阿 Bird。 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义文、蔡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走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you're the dancing. Turn the radio on L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So don't get more. 我哋请嚟嘅今日有冯允谦啊 ，Hi，Hello 阿琼 ，Hello Eric， 你好啊。先要讲一讲咧，嗱，因为佢上一 part full moon party 咧，其实我哋嗰次就未佢未上嚟介绍嘅， 系未有机会同佢倾。 系啦，咁但我最想 focus 咧，就系因为我嗰阵时喺 IG 见到佢咧，去到studio 嗰度排舞， 系， 咁我觉得几 impressive。 哦，系啊，同埋我觉得其实跳得好睇噶。 系啊， 我唔系跳舞，咁我创作歌手。 咁但係點解嗰次會突然間諗起不如排舞呢去同埋去學呢咁樣？ 因為呢一隻歌其實原本嗰、那個即係個 MV 個畫面，其實我即係我係已經預備 MV 要跳舞嘅。咁就我哋就同阿六號就傾，咁佢就話不如舞啊，因為上隻歌係多啲嘅 story， 少啲嘅舞步嗰啲。咁就於是就呢個 idea 就撇除咗。咁但係我仍然都係想做一個 version。是跳埋舞嘅，同埋我覺得是一個好嘅訓練咯，做下運動。咁我於是就揾咗一個 instructor， 一個教練去幫我，教我去做啲好簡單嗰啲。 都唔簡單喎，你嗰個 簡單 係十字步喎。 喂，咁你又冇咁講，你話啲歌手靠十字步成？ 唔係，但係嗰陣係簡，即係如果你以初學嘅話，十字步係最易 pick up 噶嘛。 係，因為係難嘅，但 係難啊，你嗰個都。 要記咯，啲舞步要即係起碼係上咗三四堂啊， 係 啊，喂 咁幾好啊！同埋我因為欣賞佢一樣嘢咧，即係譬如如果係不嬲唔係跳開舞，但係突然間你要排，同埋知道有人拍緊，你個樣可能係好即係好緊張，同埋好冇乜表情噶嘛， 但 佢笑曬噶喎，佢好 enjoy， 又識望鏡頭錯啊又成咁樣喎， 拍咗幾多次咧？ 喂，嗰次 enjoy 先，即係因為之前好少 pick up， 好少見到你即係跳舞咁樣噶嘛。 跳舞係好玩嘅，但係。即要唱埋歌同跳舞是真的难的、 哦、 但其实你是想跳舞的嘛，即你咁想呢一首歌有跳舞的你是想喐的嘛，是 我觉得喐几好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试多啲啊、 我想的是，但是看看几时再做一只快歌想一想、 是 OK， 因为现在去到是今年嚟到第四 part 的嘛、 啊、那你的 EP 是预计几时推出的？ EP 就係應該會係出年嘅一月， 出年 咁，但係個 EP 係有五隻歌，而家係做好 咁歌手做dance beat 咪得咯 ，EDM 唔係啊， 冇逼佢啦， 為咗滿足佢呢個心願啊，大佬啊， 唔係其實因為阿謙咧就因為今次謙成個 project 都係有份包辦嘅，即係譬如作曲啊， 作詞啊， 做 A&R 啊，讀嗰啲橋啊 ，MV 橋咁，其實佢都有份諗嘅。咁我哋都商量今次。嚟緊呢一隻第五隻歌個概念係點咁？ 係、 一定唔係 dance beat 咯。 咁你咪邀請可能你啲 friend 咧一齊幫你做嗰啲 remix 啊咁樣樣，係咯， 即係叫阿 JNY 係嘛？ 係啊 ，JNY 又可以啦， 你係 JNY on the beat， 係啊，可以試一試啊咁樣。咁大哥我真係覺得係 impressive 嘅， 係 啊，所以俾啲信心佢我哋， 係咯， 多謝你哋啊， 係啊，同埋因為你知啦，即係嚟緊通常俾你開 show 啊等等嗰啲，我都期待你開 show 噶嘛。咁開 show 我梗係希望有一 part 嚟跳舞啦， 想跳就要跳咯，唔好壓抑住自己想跳嘅心， 跳得核突都要跳。 好啦，但系讲下你呢首新嘅派台歌先。嚟到呢一个嘅 project 咧，算系第四首派台歌啦。 系啊， 寻找白金汉。 Yes， 系啦，我介绍呢首歌嚟。 嗱，呢只歌《寻找白金汉》其实系比喻紧一个男仔，咁就系讲我啊，我系一个蜗居。 系。 咁呢个女仔，我系好中意嘅。咁但系呢个女仔就有自己心目中嘅目標啊嘅對象啦、啊，咁佢自己想揾到自己嘅心目中嘅王公，咁但係好可惜就我唔係呢個女仔嘅理想嘅對象，咁佢就離開咗我一段時間。 即係嫌你窮 啊，又唔係 即係呢個 story 入邊 嗱，因為 因為你話王公同你蝸居啊嘛， 嗱，即係 一路想迴避嗰樣嘢。 比喻嗱，呢個比喻係我自己覺得，一個男人係覺得呢樣嘢，可能佢未必可以配合到呢個女仔，咁但係又唔係唔相愛嘅，但係個女仔始終都係有自己心目中想 嘅金額， 係啦係啦，可以咁樣講。 到啲人 真 係 好 係啦係啦係 啦，又好真實。 佢廣東話未夠咁純熟先。 咁anyways， 你明白個 idea 啦？ 明白啦。 所以就呢個女仔就離開咗我，咁但我仍然都係對佢好真心嘅，同埋好痴心。咁我就希望可以等佢有一日，佢會翻嚟我身邊咯。咁、 哦、 所以一隻歌其實係好 sad 嘅， 係、嗯，但係同先前會唔會其實係五首歌咁嚟啦？會唔會砌到係一個好似 storyline 咁樣嘅形式？ 我哋其實我哋而家最近就做咗一個 version，、 嗯、 放咗 YouTube 嘅，咁就係四個 MV 加埋一齊，咁、 嗯 那個嗰、那個故事就會係易明白啲咯。 今次因為咧就邀請阿 Wyman 填詞啦，咁、 嗯、 樣係點樣構成呢次合作嘅咧？其實 我講呢個 project 先啦，呢、 yeah. 個 project。一早都係牽巴啊，即係包辦啦所有嘢。咁佢就我就交咗幾隻 demo 俾佢嘅，廿幾隻 demo。咁佢一聽佢就最中意都係尋找白金漢呢一隻歌。咁、 yeah. 原本佢係想寫嘅，咁但係佢又覺得哦，其實佢覺得係咪應該 Wyman 如果寫又會有唔同嘅感覺啊？於是就佢就同阿 Wyman 溝通，咁就。Yeah.Wyman 寫咗， 哦，喺佢你冇問佢，你覺得佢譬如佢點樣覺得 Wyman 會更加啱數咧？喺呢首歌入邊， 我又冇問 扮下， 我又冇問佢嘅，即係我覺得佢做每樣嘢，佢都係有自己嘅諗法， 嗯、 即係譬如山卡拉都係 Wyman 填嘅，咁、所以我係好 appreciate 阿謙，因為佢係會覺得、嗯、即係譬如有隻歌，如果佢覺得佢未必會填得。咁自己去自己理想嘅想要嘅嘢，可能佢就會叫 Wyman 填，揾其他人做啊。佢唔會係唔緊要啊，我都照舊做啊， yeah. 好唔好都我都做啊。佢唔會咁樣，所以我係好 appreciate 佢咁樣做 咯。你有冇問過咁點解係揀係白金漢宮咧？定要係即係世界上有咁多唔同座嘅皇宮啊？係 啊， 我又冇問過佢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俾我咁樣聽咧， yeah. 尋找白金漢個名咧， 已經有金喺度。 其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係順耳啲咯。 係、 嗯，因為之前有啲人話：喂，不如揾其他地方唔係白金漢，係、yeah. 其他地方。 係， 我覺得個名都冇咁順耳咯。 Okay. 因為個名聽落已經好有錢啊嘛。 係啊， 係啊，所以 有錢啊嘛。 係，因為佢又 唔係同埋即係大家都 relate 到，係、即係如果你白宮咁咧，即係覺得唔似係 尋找白金漢， 尋找白。工呢啲系第二種 feel 嘅嘢啦， 咁我上旅遊節目咯，即刻變咗 冇理由尋找泰姬陵咁樣，因為有一種唔啱做喎咁樣。白金漢 係 有一種華麗啲，即係嗰一種嘅。 但係都我覺得要問翻 Wyman 咯。 Yeah, OK， 我哋有機會如果係問阿 Wyman 嘅時候， 點解係白金漢呢？ 係啦，咁樣。 你立志散落世間的金粉都想看。更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壁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壮？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有贵重建筑只是白金之汗，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漏漏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畅快，我令你跑太慢，当温馨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线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面，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 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辛酸邂逅，从此可变甜。我替你留下这几处，何解绝？天边海角没有宫殿，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缘深野远，要找他总不太远。你出的五个人，可以你愿，能作多一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早前委托化验所抽验校园空气、水质和泥土样本，校方今日下午表示已经收到部分泥土和水质样本的化验结果，指泥土样本中的二恶英含量远低于香港环保署发出的污染整治标准数值，而水样本中的二恶英含量相对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建议的饮用水标准属于不显著的水平。中大表示，在泥土和水样本中，其他测试参数，例如总氢化物等，含量远低于参考文件上所规定的最低数值，意味泥土和水样本中污染物的含量对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至于其余的泥土、水和空气样本测试，校方会表示会在收到结果之后会陆续公布。民阵发起星期日游行，获警方发不反对通知书，是四个几月来首次。被问到是否警方释出善意，召集人岑子杰说，警方本来应该极宽容处理游行申请，警方今次只是拨乱反正。岑子杰相信游行能够和平进行，又指警方高层曾经指，如果游行人数众多，会开放更多路面。对于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呼吁民阵谴责示威者暴力，岑子杰说警方应该以身作则，谴责警队违法违规行为。他说不能够只是谴责反抗的武力而不考虑前因，批评说法欠缺判别是非的智慧。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上个月底曾经到北京三日，是相隔二十几年来首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曾经同一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同一名维权人士见面，但是不便透露身份，以免影响对方。他说一直希望同天安门母亲成员见面，亲身表达港人的关怀，亦都希望了解内地维权情况。他说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逗留，亦都有在民主英雄纪念碑前面默哀，当时好大感触。他说当时广场有很多士兵巡逻，亦都有很多监控，同当年分别很大。他在广场可以自由活动，相信因为内地有很多监控的方法。他表示在2016年获发回乡证之后，亦都曾经多次往返内地，主要在南部省市，认为今年十一国庆之后是时机尝试巡游北京，入境期间未有遇到阻滞。在北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川智会面。王岐山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决定出年在樱花盛开的时间正式访问日本。这一次访问如果成功的话，对中日两国意义重大。他又说，北川智今次是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参加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议作准备。习近平将会同安倍晋三进行会谈，所以今次显得特别重要。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亦都同北川智会面。杨洁篪话，坚持中日政治稳健各项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加强沟通协调，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北川知就表示，此行到访中国是为接下来日中韩三国峰会以及明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作出重要访问。他又说，通过去年日中首脑之间往来和互访，两国关系面向改善和友好的气氛和势头，希望就两国之间问题交换意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4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00点，升283点，总成交金额5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7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升5.6；阿里巴巴197.9，升5.5。小米集团9.32，升2.5；友邦保险77.7，升1.5；瑞星科技62.1，升5.25；顺宇光学科技139.5，升8.2；美团点评103.9，升1.7；建设银行6.3，升1毫；中国平安90元，升7毫；银河娱乐52.1，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4，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4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75美元，卖出1,47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城市花园。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炮台山道。咁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龙尾喺港灯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宏利大楼。观塘嘅协和街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咁而家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嘅，车龙排到近翠屏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丽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提翻大家咧，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咧，车龙分别排到去卫理道同埋丽翔道。咁而弥敦道来回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山东街同埋北海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婆，俾 B 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在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的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的意见，那就可以做个啱自己的决定了。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今日我哋嘅嘉宾 系冯允谦啊， 系啊，喂，头先讲紧你嗰首新歌《寻找白金汉》啦，讲嘅填词就有啊 Y 文嘅，但我见到作曲方面咧，就系你同埋一位朋友叫做黄维一一齐合写噶嘛？ 其实啊，我叫佢阿一嘅，系咁阿一就系我嗰阵时喺巨星嘅比赛已经认识，因为佢帮我哋弹琴嘅， 系 咁就嗰段时间系差唔多系每个礼拜都会见啊，有时练歌啊，咁会见到佢啊，咁我就知佢系一个好劲嘅弹琴人啦。 系 有編曲啦，咁我哋一段時間巨星完咗都好似冇乜見嘅，咁但係啱啱兩年前就唔知點解就有撞返，咁我哋開始不如一齊寫下歌啊，即係通常我哋自己合作嘅時候係去彈琴，咁我就會 from 去彈嗰啲 chords，就會可能會俾到啲靈感我去寫一段旋律啊，可能有啲 picture 喺我個有啲畫面喺我個腦去，就係做成一隻歌。 哦，嗰時 demo 有冇名㗎你哋？ 呢只叫做 helicopter， 直升機， 系咯，唔知点解 去边啊？ 系要直升機，唔知点解我系，唔系因为我记得我嗰时系嗰一刻咧，我哼嘅时候咧，系咪有一段系哒哒哒哒，所以我就话 something 直升機，咁就哼咗，唔知点解 直升機， 唔系因为我哋咧，即系我哋有时我哋啲作曲人咧，即系 even 好似譬如阿 Cousin 峰咧， 系， 即系我谂佢唔系好识讲日文嘅，但系佢都会。一啲嘢落去，令到成件事好似好完美啊！咁我哋會一啲詞落去，有時係完全唔拉更嘅。咁我就噏咗一句直升機，咁就用咗呢一句就係呢個 demo 嘅名咯。 可能阿 Y 文聽完直升機呢個 demo 之後，又唔知會令到佢諗到， 我都唔知道咩， 諗到 白金漢。都系去翻白金汉嗰间 收先啦。 喂，咁呢一首嗱，呢首嗱，因为其实苏花四首派台歌啦，咁但系都几多唔同嘅感觉咁样嘅，系啦，即系你谂下，有啲系 R&B 啲嘅，咁然之后有啲就 ballad 啲嘅，咁然之后 full moon party 就 dance beat 啲啦，咁样。 因为每一只嘅 EP， 因为我希望我系每一次出碟，我啲歌都有 variation， 咁人哋听众一听，佢哋会都会觉得哦，有呢一种嘅黄允谦未听过，可能呢一种系好啱。去唱我，即系我希望系佢哋听成只碟嘅时候，会有一个每只歌都有唔同嘅画面咯。 咁、 所以我觉得系唔同嘅曲风系好紧要。 O、okay, K， 但系最拿手咧，你自己觉得 so far 啦？ 其实我自己中意唱 ballad 嘅， 系 我中意唱 ballad， 因为我觉得自己嗰个声音啊，有少少系一唱嘅时候系好 emotional， 系厚厚地有少少嘅。沙沙地嗰、一種咯，咁所以我覺得唱 ballad 即係又唔係太快，係都啱我唱咯，我覺得。但係好多人都會係唔會係我自己係好中意唱快歌，好 funky。 系咯，我都以為係喎， 唔係我可以寫到。 我哋誤會咗佢啦， 係啊，我一路期待佢成為唱跳歌手。 我又唔係淨，因為我係中意音樂，咁、即係好多唔同種嘅音樂我都會中意。ballad 快歌我都中意，咁但系我唔系净系中意写啲 funky 嘢 R&B 嘢咯，我系咩都中意咯，即系譬如 Adele、Sam Smith 都系唱 ballad， 但系我都好中意听佢哋。 因为我成日以为佢最中意嗰啲系，譬如佢上年 Preciously Mine 啊， 即系嗰类节奏、嗰类 feel， 嗰啲我都中意啊，好贪心嘅因为。 我知， 试下咯， 就 ballad 嗱，譬如 ballad 咧就要做到嗰种系感性啦。但好啦，你今次有挑战快歌啊嘛？咁快歌使唔使要係調翻轉，就要有一種性感啲嗰種嘅 attitude 出到嚟咧？ 快歌個係好講 groove 咯，節奏咯。你要係唱到係人哋，好想摁。即係我覺得慢歌都係要 groove 嘅，但係個 groove 係唔同。同埋快歌係可以有多啲嘅。 即係編曲上可以玩多啲嘢，我覺得。咁但係我始終如果俾我揀，我係中意唱 ballad 多啲嘅。 哦，你細細個係咪都係中意聽 ballad 嘅嘢為主㗎 ？Even 我唔知係廣東歌定係外語歌都好啊。 其實我係中意 ballad 多啲，唔知點解。係我嗰時細個，我都係即係聽，即係譬如 Backstreet Boys 啦。我第一隻碟都係 Backstreet Boys， 咁、啊、但係 Backstreet Boys 係又有快歌，咁、啊、但係我最中意嗰啲好似啊 Never Break Your Heart 啊嗰啲 Quit Playing Games With My Heart， 即係嗰一種我都係中意慢歌多啲。 但係如果廣東歌手咧，即係香港歌手咁樣咧， 我中意學友咯。 哦， 學友係佢啲 ballad 同埋佢唱歌係真係太犀利。 係， 我係記得我係啱啱唔係上年定兩年前去睇佢個 tour 咧。佢係唱得好好，即係唔係淨係好好，佢啲 technique 各樣，佢咩都做到。 哦，咁、你從來有冇扮過去唱歌噶？ 扮唔到， 因為通常中意張學友啊咁嗰啲，即係 一定有模仿嘅呢、 都有呢、係咯，比賽啊，等啲有時你都係比賽出身噶嘛嗰陣時。 都有嘅， 都有嘅， 但係佢太難啦。 每個月錢咪有咯。你頭先又好堪無， 唔係，痴風做得好好嘅，因為痴風我聽過佢唱學呢啲歌，佢做到，佢有嗰種嗰種嘢 啊，係 明 啊明啊明啊明。 無求什麼，無尋什麼，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後能望見你。知道麼？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 第五首因为已经听晒四首啦，咁嚟紧第五首啊，等等嗰啲系已经系制作中啦，定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咧？你嘅 第五隻就而家系写紧嘅，咁但系都好似，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系即系坐咗喺屋企啦，两日就系锁住自己喺屋企咁样写一隻歌，但系都灵感未到， 有冇压力？我想问下，因为你齐晒四首歌啦嘛，咁嚟紧你又谂一首歌系，咦唔系、我系要完结呢一个 journey 咯，因为以前你可能作歌嘅时候，唔系我成日之前已经写咗廿几卅个 demo， 咁我可能中间揀一啲歌系啱呢个 project 用嘅，系另一种嘅创作模式嚟噶嘛， 系啊，而家系即系要度身订另一只歌系难啲嘅，咁、所以就要花多啲时间咯，同埋时间呢个问题真系灵感唔到就。咁你可以寫一隻歌嘅，咁但係嗰隻歌係咪你覺得會係咪最滿意又未必係咯、因為我同阿 Phil 即係林日康傾過依樣嘢，咁佢之前都有一隻高山低谷啦，咁佢依一隻佢都話係啦，佢話寫咗好耐，咁依啲咁好嘅歌其實唔係即時就有啊，你係可能要寫好多好多好多隻，咁啱你我突然咁寫咗依一隻就。睇一隻咯 ，OK， 公司有冇壓力俾你啊 ？J 啊，一月出碟哇！ 我哋有冇壓力嘅？但係都會即係我個 A&R 經常都會 message 咗， 有咩啫？點啊？即係嚟聽下先啦，係啊，有咩諗法？ 唔好混自己喺屋企咯，混喺屋企邊有靈感嘅啫。 唔係，所以有時候會跑步咯，即係可能我諗唔到啲嘢，我就會出去跑個圈咁樣，咁睇下有冇靈感咯。但係依幾個禮拜都好似冇嘢嚟。 你睇個 IG 跑好 outdoor 啊！喂，咁啊，

愿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 因批评讲法欠缺判别是非的智慧。澳门轻轨系统第一期离岛氹仔线将会在下星期二正式开通，乘客在年底之前可以免费乘搭。当局当日早上举行开通仪式之后，同日下午由氹仔客运码头站开出头班车，之后头班车每日早上六点半开出，星期一至四服务至到晚上十一点十五分，星期五至到日以及公众假期延至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开出尾班车，大约五至十分钟一班，稍后会公布票价。被称为世纪大白象工程的澳门轻轨，由2001年提出到2012年动工，经历了18年，兴建费用由最初估算的42亿到2017年底的时候已经追加到最少164亿，成为社会救病。这一条长 9.3 公里有11个站的轻轨路线会经过氹仔市中心的主要住宅区、旧城区、旅游区，可以连接位于离岛的三个海、陆、空口岸。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午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3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487点，升270点，总成交金额67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79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5元，升5元；阿里巴巴197.6，升5.2；小米集团9.34，升2.7；友邦保险78元，升4.5；瑞星科技61.9，升5.05；美团点评103.7，升1.5；信宇光学科技138.7，升7.5；建设银行6.29，升9仙；中国平安89.85，升5.5。银河娱乐52.25，系升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304，瑞士法郎7.932，澳元5.359，加元5.942，新西兰元5.141，欧元8.698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4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59美元，卖出147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有意外，咁影响到时一带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油荔村同埋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咁就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油站对开有意外，而家龙尾分别去到油荔村同埋将军澳道近康华苑嘅。

智慧问成就我空虚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在被窝中刺痛麻痹，我自意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杀机，还是痛，痛过若未能诚实碰醒，只有继续靠幻觉打气，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空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人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简直有林义文啊，错音呢张专辑当中嘅同名作品《错音》。今日我哋嘅入围新人巡礼有许静蕴。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巡礼 ，BOP 天堂了 ，Kala。 周国贤、 石永利、Suki S、 许静蕴、 林欣彤、 王燕、 陈建安、 谷子乔，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入围歌手巡礼。 好啦，又嚟到我哋咧呢一个系十大中文金曲啊最佳进步奖入围嘅名单嘅呢个嘅环节啦。 系，今日有呢一位嘅入围歌手许静蕴。 Hello， 大家好，我系许静蕴。 你好啊，今年都算系几多尝试嘅一年嚟。 系啊，同埋今年过得好充实咯，系不知不觉已经到咗年尾啦。 系啊， 哦，好快啊，因为我今年好似真系。觉得自己好似都做咗好多嘢咁 样。你罗列一下出嚟呢 咁你开 show 又成。完咗今年嘅农历新年嘅时候就去咗歌手啦。咁呢个系我自己觉得人生里面嘅一个非常大嘅一个经历。因为歌手系一个我一路以嚟都梦寐以求想上嘅一个舞台啦。咁突然间今年过咗新年就哎第一件好事就是上了歌手，咁我自己就覺得好榮幸，因為可以同各個非常之大嘅歌星一起同台唱歌，而喺我覺得喺呢一個節目裏面亦都令我成長同埋進步咗好多嘅一個節目。 Okay， 當初有冇壓力㗎？即係你知道，哇，同台大家哇個卡士啊，咁樣。 我係其實我一知道咗嗰一晚咧，我係唔敢相信，即係我一路，因為咧嗰、那個呢一、這個今年係一個新嘅賽制咧，就係、是、由粉絲去投票俾佢心目中想佢哋想去做踢館嘅歌手入圍咁樣。咁、我係佢哋突然間哦嗰晚。我見到自己票數在第一位，然後就宣布我入了圍，做可以做踢館歌手的時候，我那一下是不敢相信，我是等了很久，那晚我是差不多過了宣布了幾個鐘之後，我才夠膽相信，Oh my God， 我真的入了圍咁樣， keep 住自己發現 痛，係因為我是覺得好奇妙啊，所以就。嗰晚其實唔敢相信，然後一相信咗之後，開始唔知點解心跳開始加速啦。因為就收到電話就話你要開始諗定你要唱啲咩歌，同埋你要準備啲咩歌。嗰時就開始真係好緊張。然後咧，我係每一次咧，我都其實基本上我啲同事都知，我每一次嗰日比賽啦，譬如我係會由朝早開始就 keep 住我平時咧係超多嘢講嘅。之後咧，佢哋嗰日就會發現我超沉默啦，成日都。冇乜點講嘢，然後呢然後我到夜晚咧就一定完咗比賽之後，我一定會食頭痛藥咯，因為我係成日 keep 住，原來我個人好崩緊，之後好緊張，超緊張，然後到夜晚每一次。 比賽完我都會食頭痛藥咯，我真係好緊張。即係我啲同事都話：點解你要咁緊張？即係你係會見到我咧，而家睇翻啲片咧，我屋企人啊，啲朋友都會話咧，係睇得出我係唱歌嗰時好緊張。 但我覺得過完呢一關之後，你起碼即係，喂，有個夢寐以求嘅舞台，然之後喂，我克服到喎。其實呢一個經驗係好難得， 我都覺得好難得，同埋係，即係我覺得係好又好突如其來嘅幸福咯。 旁人说我总是好胜，还在说我很任性，笑我不知丑的跟你约定，恋上最坏本性，拿起勇气沉迷爱你，期望现实有转机，手牵手与你根本不怕死，沿路照顾呵护中你，盲目爱到不合理，越过几多公里，情或雨天恳请能铭记，你有那些需要得我一个才清楚，谁说我疯癫，过程满足不必知道结果，在何时悲伤会逆流成河，仍是深爱着你，命里从不退避，从来不顾忌，相信时日过去便有转机，但求能死心塌地，任我漂泊，为你生为你死，仍是种福气，爱情都盼不到，所以不舍 数咗咁耐，即系数年头啫喎， 系啦，年头 好啦，年头之后咯，又 系年头之后就完咗呢个节目之后， yeah. 就开始去咗唔同嘅地方做音乐会啦。咁、yeah. 有第一站好似喺广州， mm. 然后就去咗上海， yeah. 然后就去咗台湾，咁、mm. 然后就系啱啱喺11月补场就做翻香港场啦。咁、yeah. 今年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yeah. 有音乐会。咁、 yeah. 呢个系我自己一路以嚟都系好希望可以做到嘅，就系、是、可以去越嚟越多地方、mm. 唱歌啦，同埋有自己属于自己嘅音乐会。咁、mm. 然后去到年尾，即系依家呢段时间咧，亦都录影嘅一个新嘅节目《这样唱好美》，系、mm. 一个你當係成個節目都係翻唱一啲懷舊嘅經典歌，係、 哦、 啊，咁我自己都嘗試有好多新嘅嘗試啦。咁我自己喺第一期裏面唱咗陳慧嫻姐姐嘅《歸來吧》啦，然後第二次就唱咗彭羚姐姐嘅《囚鳥》啦。 哇！你真係咧高難度挑戰咧， 高難度。然後亦都會唱鄧麗君嘅歌啦。咁、yeah. 呢個我都係未試過 嘅。係咯，幾唔同款嘅喎。 係啊， 啲聲嘅質地，三位女歌手你講， 亦都有同即係導演組傾嗰時，佢哋話嚇鄧麗君嘅歌會唔會即係佢哋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因為我之前一路 好多未想象到啊， 之後我就話試一下咯，即係我都未試過，咁樣就當係一個新嘅突破。咁所以今年都自己試咗好多唔同嘅嘢。 哦， 依家睇翻係咪已經冇嘢可以令你緊張？ 我覺得我去完歌手呢個節目之後咧，好多嘢都唔會話好緊張，因為已經過咗最緊張嘅時候， 所以已經賺咗呢一下噶啦，已經 係好大嘅。 所以其實都幾幸運，就係你踏上咗歌手呢個舞台啦、嗯，然之後到你開自己嘅 show 嘅時候，你就換嚟好多啲冷靜地處理啊，真係好感受現場氣氛啊。 因為有好多時候一路 keep 住都錄影緊新嘅節目啦，咁、嗯、但係我自己音樂會裏面都有跳舞嘅環節嘅，咁、嗯、我喺音樂會前嘅一日有翻嚟香港彩排，亦、嗯、都有見阿 Rock Sir 啦，即係我排舞老師。之後咧，佢嗰晚咧見完我跳完舞之後，佢個樣勁驚慌，因為佢話你好似完全唔記得曬啲嘢。因为一路我排即系录影咧，一路排紧其他嘅歌啦，排练紧，所以咧又好似冇乜时间去练自己音乐会嘅跳舞。之后佢个样系劲嘅，然后我哋嗰晚系练到凌晨佢先放我走，因为嗰日彩排完之后，我又要翻去录影。咁所以其实我中间直到音乐会咧都系冇时间排练，咁所以佢。 佢就話：，哇，你真係唔得，你真係要記得曬你先好走嗰晚。 哇！你睇下佢一即係佢一個腦入邊要裝幾多個唔同場口嘅嘢。 會唔會咧？而家有一種咧，之前聽啲 artist 話成日周圍飛咧，一起身第一件事問自己係：係啊，我喺邊啊？你好亂咁講。 我有時都係，我真係有時一擘大眼，我係唔係好知道星期幾咯？因為但係我覺得好多 artist 都唔知道星期幾嘅。 星期幾唔緊要，最緊要知自己喺邊度。 我有時 同埋打招呼要講廣東話定國語，係啊。 我有時一起身咧，我都話我真係我有呢個感覺啊！你啱啱講起，我有一次起身啦，即係喺酒店，我諗緊。哦，究竟喺邊咧？咁樣啦，即係望住個天花板，咦？又唔係好似我自己屋企喎，真係，我諗緊我喺邊啊？ 小 Manny， 我醒起啦，呢個係 Manny 嘅故事嚟㗎。 係嘛？係啊係啊，因為有時後真係會突然間擘大眼嗰一下，望住天花板，即係會覺得，咦？唔似自己屋企天花板喎，即係會諗緊，但係又好似瞓緊喺自己屋企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咯。 所以佢而家自己屋企嘅天花板，佢寫住一個名 字。係啊，你屋企。 对的，我 OK， 我 OK。 要爱就爱到干脆利落才停下，我不害怕。要怪就怪我不服输，不退出，更不怕被击垮。别问我为何对你总是放不下，不知道怎样回答。可我的情感从来不用。至少我不傻，我不用装潇洒。 啱啱數咗曬許靖敏今年啦，即係都 achieve 咗好多唔同嘅嘢啦，有好多唔同嘅經驗啦。咁展望喺下一年，有冇一啲目標希望可以達成啊？咁樣嘅你？ 我好有好多。咁啊，我希望下年啦，我可以。在香港又開音樂會啦，係、因為今次補場就做唔到原本嗰個場地，咁、所以希望下年都可以可以喺麥花臣度開啦。其實每一年都有新嘅目標啦。咁、我自己今年本身好想有一首可能跳唱嘅歌，咁、但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就做唔切。咁我希望呢個目標就留喺下一年啦，希望下一年可以達成呢一個目標。然后我就可以在台上面劲歌热舞， 同埋自己的歌可以劲歌 热舞，系啊，同埋系啊，好紧要，因为咧，我原来我发现咧，开自己音乐会时发现，我哋度 run down 嘅时候发现，原来我咁多年嚟净系做过一首快歌，所以就觉得哇，原来我出道，因为咧，我嗰日揾咗 J. Ari 做我嘅嘉宾，然后我哋嗰日倾起，先发现原来我哋系13年嘅新人，即系我哋已经出道咗，下年嘅话就系第7年，今年应该系。六年啊，所以原来我六年只是做过一首快歌，咁所以觉得都需要，同埋我自己都几 enjoy 唱自己嘅快歌， 系，咁我可以期待一下啦，咁下年许靖韵嗰啲快歌会跳成点样咧？去到点样劲？即系劲好多唔同层次噶嘛，即系佢最快嗰啲嘢咧，咁啊期待啦，咁啊同埋就系希望你下年继续可以开 show 啦，喺香港，系啊，同埋头先你都提过就 系 而家已经拍摄咗一个新嘅节目啦，希望我收视都好， 好 ，OK， 多谢， 咁啊。多谢晒许靖韵 ，Thank you。 别放大回忆，自导自演那套剧本。别以为爱情真的多残忍，谁不曾不自量力的去为一个人奋不顾身。 眼泪先白，难道你还不明白？爱都这样，从希望到失望，从相爱到各自离场，爱到不爱，所以痛到不痛，所以没什么好伤感。就这样，从绝望到倔强，从脆弱到选择坚强，人在念念不忘，何曾留下掉那寂寞，两个人在蹉跎，曾经背着了缠绕的不想过，再借用初恋的冷漠，不给这世界看破破。 许正允今年早前的派台作品《原来我们都一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阵发起星期日游行，获警方发不反对通知书，是四个几月来首次。被问到是否警方释出善意，召集人岑子杰说，警方本来应该极宽容处理游行申请，警方今次只是拨乱反正。岑子杰相信游行能够和平进行，又指警方高层曾经说，如果游行人数众多，会开放更多路面。对于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呼吁民阵谴责示威者暴力，岑子杰说警方应该以身作则，谴责警队违法违规行为。他说不能够只是谴责反抗的武力而不考虑前因，批评说法欠缺判别是非的智慧。香港文言发放纪律部队以及驻港解放军民望数字，显示九个纪律部队中，警务处排到最后，排列是最后，评分是 35.3 分，当中有四成市民比零分，满意正值为负三，满意正值为负38%。民望最高的两位分别是消防处和医疗辅助队，评分都超过80分。除了消防处和医疗辅助队，全部纪律部队民望都显著下降。市民对驻港解放军评分是 44.2 分，满意正值为 3%。 警务处以及驻港解放军的满意正值创1997年以来相关题目的新低。香港文言表示，市民对警察的不信任拖低其他纪律部队的评分，认为警队问题需要迅速处理，重建与市民的关系。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上个月底曾经到北京三日，是相隔二十几年来首次。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曾经同一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同一名维权人士见面，但是不便透露身份，以免影响到对方。他说一直希望同天安门母亲成员见面，亲身表达港人的关怀，亦都希望了解内地维权情况。他说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逗留，亦都有在民主英雄纪念碑前默哀，当时很大感触。他说当时广场有很多士兵巡逻，亦都有很多监控，和当年分别很大。他在广场可以自由活动，相信是因为内地有很多监控的方法。 他表示，在2016年获发回乡证之后，亦都曾经多次往返内地，主要在南部省市，认为今年11国庆之后是时机尝试重游北京，入境期间未有遇到阻滞。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推出一次性租金資助計劃，協助回收業應對近期營商困難，涉及大約1億元。計劃向租用私人物業的鋪位回收商或者回收場提供為期6個月的租金資助，覆蓋期由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每家每月資助上限是25,000元或者一半租金，即是每家回收商最高可以獲150,000元資助。政府星期三公布第四輪紓困措施，資助回收業為其中一項的措施。整輪的紓困措施涉及大約40億元撥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气温逐步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3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281点，总成交金额7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79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升5.6，阿里巴巴197.5升5.1，友邦保险77.95升4毫，小米集团9.34升2.7，建设银行6.29升9仙，瑞星科技61.95升5.1，信宇光学科技138.7升7.5，美团点评103.6升1.4。中国平安89.8升5毫，中国生物制药系报10.62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4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3,7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5美元，卖出1,47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渔门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咧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对开有意外噶，而家改为封咗观塘工业中心对开嘅快线。咁一带交通咧仍然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东隧嘅收费广场，同埋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咁就系渔门道去旺角方向，较早前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有意外，咁而家咧封咗观塘工业中心嘅快线，一带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东隧嘅收费广场，同埋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交通仍然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住清风街天桥。咁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 向咧，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反方向观塘绕道去翻油塘，近住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近 Mega Box。之后提翻大家啦，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咧仍然系封闭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卫理道同埋培正道，咁而弥敦道来回方向咧车龙就排到去山东街同埋柯士甸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睇唔到佢哋，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啊。 又差唔多 Happy Hour 噶啦，新收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作曲有布志伦，加埋有 JYZ， 编词有梁柏坚，编曲有 JYZ 啦，监制有布志伦，加埋有舒文。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为自己， 人在这夜深，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懂你酒，一世得救，品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地，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海边追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清溪装饰了高地，每晚也好，每晚转口味，一奉陪铿锵的知己，话不需多讲，这样才是美。酒蒸发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波本桶和母沟通，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愿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区，一种香气，走过通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个新歌呢，如果啲歌词係同酒有关呢，都应该判晒俾呢位填词人去到写㗎。佢自己都好好呢个杯中文啊。填词嘅係有梁柏坚。今日将威士忌入面好多唔同嗰啲特性啊、属性啊，全部都放晒喺呢一首歌入面。都啱㗎啦，星期五㗎嘛。开始就嚟 Happy Hour 啦嘛。呢首歌应该都可以伴住你合一杯。放松一下嘅，你知鲍之伦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亦都为饮酒加上咗少少嘅诗意嘅。以前咧有一句嘅诗句咧叫做：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头先酒吧入边有人饮紧酒，但系背后有人望住你嘅，嗰个 bartender。 等一等，先生，你要的可不可给你换雪碧？我与你其实未相识，不过怕你喝得这么激，请想想他不爱你的，为何还枉花这气力？出不出色，给抛弃过的，也替你不值。用我直言，这酒吧中天天企到三点，不想吸烟，但愿意手向烟，每晚打烊，独自回家睡眠，从来未变。我这听酒客自语自言，怨气震天，即使我越听越厌，却要笑着前来逐一敷衍，随和像我也真的少见。不必做附庸，他当天听了没法懂，更怪我仍旧是打工，不爱与我吃这西北风。当天起加班再见东，我信我这双手很有用，这一杯酒都发 就是讲一个 bartender 的故事。这间酒吧可能记录住很多不同不同人的故事，酒客有自己想诉苦的故事， bartender 呢原来在酒吧里面是一个追梦的故事。你知陈奕迅这首旧的作品，作品的名字叫做 New Order。如果你将头先嗰一种桥上看风景嘅诗意变做八个字咧，就系、是、跟住落嚟呢首歌噶啦，就系、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盘丝洞一样。GTB 嘅新歌靓仔。 Yeah, yeah, yeah. 见到有个好靓仔嘅仔仔，好少仔仔粗到好似你咁结实，怕丑样又踏实，好似一份礼物。呢一刻我好想你做我嘅玩物 ，Party till the midnight 做最美艳嘅废物。小姐，我系咪见过你？吓，弟弟你饮到蒙查查。小姐你好似几面善，吓，我肩头稳扶住我个人。我肩头稳，俾我坐一阵。跟住我只手沿住嘅胸肌嘅线条一路摸落去，搵翻张凳。仔仔你都几粗壮，我只手臂有冇偷懒 ？Speak 过力地有冇腹肌？点解你有啲面红？系咪做戏？姐姐几中意你，一齐开支 shot 你。今日话晒系支持 networking， 咁我哋就要踏入 networking。今日记录讨论乜嘢世界前程 ，global warming， 资本主义冇一日肯停。其实呢刻我净系想睇 Netflix， 食厌晒 upper house 都冇嘢好食，不如嚟我屋企炒啲嘢嚟食，全系呢啲嘢要姐姐帮你启定。我肩头晕，俾我坐一阵。 嘅部分啊，正经翻先，我哋讲下人生，讲下理想，好唔好？ 好啦， 好嘈啊！第一首歌拣你李荣浩最新作品啊，嗰、那个名称叫做《麻雀》，佢头先系咪讲《螳螂捕蝉》《王者在后》？ 上隔壁还是上都有一个伴，伤心和苦是难，也许我笨蛋。飞再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都这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却不管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成仙，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就习惯，依然 作品派台呢，李荣浩呢都预告了最新专辑即将同我们见面啊。那个名称叫做麻雀，曲词编啱和大量的后期工作呢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了，这个都是他的习惯来的。其实话说呢首歌咧喺推出之前咧，好似喺微博上边咧都仲有一啲嘅少少嘅风波噶。李荣浩咧就喺微博上话自己呢首歌明明已经准备咗好耐，但系点解一路都唔见到发行嘅咧？好似咧都发咗自己经纪人少少嘅脾气咁样。咁好彩呢首歌终于咧都同我哋见面啦。麻雀呢首歌讲嘅就系喺一个好大嘅城市当中，每一个奋斗嘅人咧都好似一只麻雀咁渺小，但系亦都好似麻雀咁样一路坚持要飞上天空。而呢一种嘅精神咧，就好似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咁，不过系女歌手嘅版本。 我们总在等待，从未出现致命的状态。长了头期待，美好生活展开，需要安全的爱，却终于极限沉溺于世事的安排，热闹却空洞不满，厌倦犯错受伤，清醒后孤单，哪里才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期待？当你的成与败只是决于单场竞赛，想突破却又不愿坦然真实的改变，这不是结束事情的开端。 都有白安自己负责嘅编曲，有 Matthew 监制就系白安同埋五月天嘅马莎负责。嗰个名称叫做不安于世世界嘅世，都系讲紧嘅系嗰种唔愿意妥协、唔想放弃、坚持自己嘅心声，亦都系白安呢几年咧创作嘅一个方向嚟嘅。今个星期咧，苏东音乐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一下昼三点，我哋再见啦。